咁然后呢就耶稣喺32节开始呢就再用一个比喻呢嚟到教我哋点样去睇呢啲咁嘅所谓征象啊先兆嘅嘢。咁我哋读一读呢32节读到去呢就 读到尾嘅 得唔得明白。 你们应该由无花果取个譬如，几时他的枝条已经发乱，叶子出生了，你们就知道夏天近了。同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一切，你们就该知道他已近了，就在门口。我实在告诉你们，非到这一切发生了，这一世代绝不会过去。天地要过去，但是我的话绝不会过去。至于那日子和那时刻，除父一个外，谁也不知道，连天上的天使都不知道。就如诺亚的时日怎样，人子的来临也是怎样。因为就如洪水以前的时日，人照常吃喝分嫁，直到诺亚进入方舟的那一天，仍然没有察觉。直到洪水来了，把他们都卷去了，人子的来临也必要这样。那时两个人同住在田间，一个被提去，一个被遗弃。两个女人同在磨旁推磨，一个被提去，一个却被遗弃。所以你们要醒悟，因为你们不知道在那一天你们的主人要来。这一点你要明白，如果家主知道盗贼几更天要来，他必要醒悟，不让自己的房屋被掘穿。为此你们应该准备，因为你们不料想的时刻，人子就来了。究竟谁是那忠信聪明的仆人？主人派他管理自己的家仆，按时配给他们食粮呢？主人来时看见他如此行事，那仆人才是有福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主人必要委派他管理自己一切财产。如果那恶仆心里说，我主人必要迟误，于是开始敲打自己的同伴，或同罪汉一起吃喝，正在不期待的日子和想不到的时刻，那仆人的主人要来到，铲除他，使他以假善人遭受同样的命运，在那里要有哀号和切齿。 耶稣一开始在这里呢，讲了他的情，即是将来的情一定会出现的时候呢，他就教训门徒就说由无花果树取个比喻。咁呢個比喻呢，我哋都大家都明㗎喇，就啲枝葉發出芽，唔使無花果，就算你我哋啲樹都係啦，飆芽啦，亂啦咁，佢哋驚唔夠時間出嚟，一定飆出嚟。同樣你幾時睇見呢咁嘅一切呢，你知道佢已經門口就你睇到咁嘅所謂先兆，睇到咁嘅現象，咁即係當然啦，我哋識唔識睇係我哋嘅問題，佢俾咗我哋啦咁。咁係唔係見到地震就耶穌嚟啦，見到海嘯又係耶穌嚟啦，咁樣睇呢，可能唔係咁樣睇法。咁即係我都唔係專家，所以我唔敢話俾大家聽點樣睇法。不過問題就係耶穌喺呢度講得好清楚，就係耶穌所講嘅咁多個所謂先兆呢，我哋即係要隨時留意。咁因為佢幾時嚟冇人知，咁佢講咗話天地要过去，这个世界始终有日月。但我的说话每个人，我讲的说话一定会出现。即是我讲的这个世界穷尽啊，人主再来这些事件呢，是不是讲一下的这么简单，而是会实现的，会出现的。所以我的说话都不会过去。究竟即是啲人点呢，他就再下第31节用另一个比喻来去讲。人的生活呢，就即係好容易被呢個世間嘅各種繁忙啊，各種唔知啊，總之或者係誘惑又好，咩都好啦，就會影響。就好似話諾亞個時期呢， 人子嚟諗住都係咁。農耕嗰個時候點咧？咁咪攞翻天主話俾你聽喂，即係嗰啲當地上嗰啲人咧，即係亂曬龍啊，犯咁多罪。你啊，起隻船啦、啊、嚇，即係個個笑佢，嚇傻佬咁好嘅環境咁，我起隻船咁。咁突然之間就洪水出現啦，嚇、啊，即係已經冇時間準備。所以喺呢度俾我哋睇到就係話，即係我哋需要唔係見到啲嘢先準備。因為見到個嘢準備得可能已經係太遲，咁所以佢話佢哋直至到落噏住就方舟嗰日嗰啲咁嘅平民咧，或者嗰啲其他嘅人咧，直至到洪水嚟咗將佢哋捲去咧，佢哋都未發覺到，都未發覺呢件事。咁人子嚟臨咧都係要咁樣。好啦，咁大家睇到咧40和41節，大家了解呢度咩意義啦？兩個人在田間裏面，一個被提去，一個被遺棄。兩個人在磨房裏面推磨，一個被提去，一個被遺棄。大家看不看一個問題在哪裡？ 服之一個時間，不是50%，50% 機會。 你好 慘。其實就是一個被提去，一個被遺棄，就是誰醒覺。醒覺嗰個咧就得救，嚇唔醒嗰個咧啊被耶穌遺棄咗。所以結論咧就你哋要醒悟啊，因為你哋唔知道喺邊一日咧主人要嚟。咁跟住咧佢又另一個比喻嚇，佢如果家主知道盜賊幾時嚟咧，佢就一定醒悟，唔讓人哋鑿穿佢個房屋。咁我哋今日講啦，又教 alarm system， 又乜又問啦，好多樣嘢啦嚇。咁係有 alarm system 唔等於即係人哋唔會坐正個房屋個，只不過佢唔夠時間啫嘛。嚇，作業先至響，都諗唔到嘢啫嘛嚇。但係喺當時嚟講，即係如果啲屋主知道會幾時有賊嚟，可能有賊嚟喎，佢就會即係可能會有個準備，就係醒唔瞓覺。啊！即係揸定一啲武器都唔頂嚇，嚟、到去預防。咁所以你哋應該準備。咁啊，42節咧，你哋要醒悟；44節咧，你哋應該準備，因為你哋料想不到時辰，啲人節就出現啦。所以亦都係醒悟、祈禱、實踐啊，天主嘅教啊，耶穌基督嘅教導咧，就係、是、一個最好嘅準備功夫。咁下低嗰度咧。45節開始咧，係其實係對教會嘅領袖講嘢。究竟邊個係忠信、聰明嘅仆人？主人派佢管理自己嘅家僕，按時配俾佢食糧咧。咁嗱喺45節開始咧，直至到尾，直至到25章嘅尾咧，係馬豆有獨有嘅資料嚟嘅，馬爾谷同埋路加都冇嘅。咁即係大家都知咧，即係馬豆攞啲資料，所謂由 Q 嗰度攞過嚟嘅 Q 嘅資料嗰啲獨有資料。咁佢要提醒當時嘅領袖，教會嘅領袖也好，係嘛？即係門徒嘅領袖啦，嗰、那個信徒嘅領袖啦。因為如果佢唔好好盡佢嘅職責去照顧佢嗰啲人咧，嗰啲人嘅需要咧，咁好可能。佢就係好似呢個所謂家主見到呢個仆人所做嘅嘢一樣，主人都唔知幾時翻嚟，唔緊要啊，我哋自己 enjoy 下先，啊，佢翻到嚟先算啦。咁佢甚至咧就因為佢有權威嘛，佢即係係領袖嘛，啊，打自己敲打自己嘅同伴，醉漢一齊吃喝。不過，佢話唔喺期待嘅日子裏面想唔到嘅時候咧，仆人啊呢、這個仆人嘅主人咧就嚟到啦。咁而嚟到之後咧，剷除佢，使佢同假善人追到同樣嘅名分咧，有哀號同切齒。咁當然呢、這個仆人咧所受嘅刑罰咧係比其他人可能更重，因為本嚟佢係即係有個職責去照顧其他嘅。咁呢個咧就係、是、我哋今日要講嚇。 你點睇到呢段嘢？佢特別想針對教會嘅咧？ 針對教會因為佢哋唔係特別針對教會，而係 因为耶稣基督讲到末世的时候，要提醒他的门徒要怎样生活信仰嘛，怎样去发展那个传福音嘛。咁所以呢度究竟边个是忠信明智仆人，主人派管理他的家仆呢？咁耶稣基督派遣他的宗徒或者他的领导，教会的领导层呢，去接做这些咁嘅照顾养育或者话培育个信仰嘛。咁所以啲圣经学家咧就睇到呢一段咧嘅解释嗰、那个内容咧，系想提醒教会嘅领袖。 嗰时讲咗彼得系磐石啊，俾个锁匙已经讲咗，即系先唔知道咁样当时嘅先后点样嘅内嗰時已經講咗 嘅，講咗㗎啦。咁同埋亦都知，跟住馬啊十五、十六章之後，連續有兩三章咧，佢都提醒嗰啲教會嘅領袖㗎，即係唔好睇輕啲小子啊！如果係咁，不如即係咩盧拉嘅模式抌咗佢落去更好啊！等等，嗰幾佢嗰個兩三章係特別係講個教會領袖。咁當然，即係25章咧，我哋明嘅咧，或者話即係明嗰個大概個信息啦。但係咧，你話細節嘅嘢咧，我哋真係唔係好明。耶穌實在就邊啲嘢係講將來嘅徵兆，邊啲嘢係講耶路撒冷毀滅嘅徵兆。但即係我就覺得呢個已經唔係一個重要，最重要就係我哋聽到醒悟準備。啊！唔好隨便信啲所謂先知，耶穌係麥西亞嘅假麥西亞嘅説話。